张哥，最近您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呢，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9688，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这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那么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说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我来介绍这样的一本书吧。金融市场诡异多变，一群天才啊，他们如何能够洞见疯狂投资行为背后的虚假的繁荣，击败了华尔街，创造了如同好莱坞大片一样跌宕起伏的股市传奇。而且这样的一本书啊，还有消息说它就会在近期啊走上大银幕，成为好莱坞的一位重头影星啊，布拉德·皮特将要演绎的一个角色。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大空头》。这本书呢，应该是在2011年左右出版的。但是啊，最近随着股市的这样的一些跌宕起伏，这本书最近我特意问了他的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的相关人员跟我说了，在这样的四五月间啊，包括在近期吧，这本书已经是加印了两册。可以看到现在大家对这样的一种金融的情况有多么的关注，而这本书啊，绝对又是金融领域当中的一本应该叫做传奇的书籍。刚才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简单的感受。那么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为什么吸引了这么多的专业和非专业的人士呢？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他就是人大的金融学博士，凤凰卫视央视经济频道的特约评论员曲强，曲博士。你好，曲博士。 刘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做电视节目做多了哈。 哦，对，应该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朋友可能都会熟悉曲博士啊，在电视里面会看到他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精彩的评论。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聊聊这样的一本书《大空头》。对于读过这本书的朋友啊，可能听我们这么一说，就会露出那种会心的微笑，或者说那种会心的皱眉头，或者说会心的想，我要是早看这本书就好了。但是对于那些啊不太了解这本书的朋友来说，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其实特别值得要说一说。那曲博士跟听众朋友是先说作者呢，还是先说书的内容呢？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吧。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这个 Michael Lewis 啊，迈克尔·刘易斯。迈克尔·刘易斯呢，其实他是在20年前，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畅销书的，尤其是财经方面畅销书的一个作者了。那么他早年写的最著名的一本书呢，叫做《说谎者的扑克牌》（Liar's Poker）。那么这本书呢，其实是被公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啊是华尔街的一本可以说是教科书籍的这样的一个流行的读物，产生了非常大的这个重要的影响。 好像这一部小说也拍了电影了。 这本书呢，它很有意思。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迈克尔·刘易斯这个人呢，他本人呢是名校毕业的，包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还有普林斯顿的底子。但是呢，很有意思，这个人他一开始呢，他是学艺术方面的。但是呢，这个人他很有意思，他自己在华尔街就干过。他应该说是糊里糊涂的进了华尔街，在这个所罗门这个非常著名的老牌华尔街公司做债券交易，然后糊里糊涂的挣了一大笔钱，又糊里糊涂的拿了一摞钱走了，反正就是几个糊涂下来，自己在华尔街就是趟了一圈，然后呢，最后自己的，因为他有着艺术方面的良好训练，所以说他结合自己的实战，因此写就了这样的一本《说谎者的扑克牌》。 刚才曲博士谈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我不知道是因为刘易斯他自己特别谦虚啊，还是怎么着，他呢在这本大空头的序当中就曾经说了，他当时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然后那个金融机构就雇了他了，说你就干这个事儿吧，最后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挣了好多钱，是这样的吗？能够说一个很著名的金融机构雇了一什么都不懂的人，然后这什么都不懂的人还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挣了那么多的钱吗？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华尔街呢，跟我们看起来的这个高大上啊，并不是完全一样。实际上呢，在这样的一个的市场组成当中，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第一，并没有那么多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东西，否则就会像1929年的大股灾、1987年的大股灾，包括像次贷危机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大的，因为华尔街大家都认为是所有这个世界当中在金融行业当中最聪明的人组成的地方。 嗯， 如果大家都这么聪明，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灾难？这是其一。其二， 嗯， 所有的金融的这个大机构，它都是像螺丝钉一样的，一个人一个坑一个卯，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这份事儿， 实际上人家是一个特别完美的机器了， 对， 你就是挣这个机器给你创造的一份钱，你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是吧？ 对，而且的话呢，他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旱涝保收的一些收入，比如说我每次交易，不管你赚是你赔，都要给我交这个手续费， 那是必须的。 那么华尔街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叫做《客户的游艇在哪里》，他讲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这本书里讲。就是说这个有人带他参观华尔街的过程当中，有人就是哎，你看这旁边这码头啊，这个地方停的是这个老总的游艇，那儿停这是我们经纪人的游艇。然后呢，最后这个人就问，哎，那客户，你们替客户炒股票，客户的游艇在哪儿呢？于是这事儿话就说不下去了。您可以猜猜这客户的游艇在哪儿？ 客户的游艇是卖给他们老总的是吗？ 哎，这个客户的钱呢就被一层层给剥掉了，哎，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曲博士啊，您认为如果是一个人，一个什么都，对，我说的是对于财经什么都不懂的人啊，他有多大的概率能够被华尔街的这样的大公司挑中，最后挣一大笔钱呢？ 这个呢概率是有的，当然现在这种概率是越来越低，因为越来越精细化、复杂化。那么你可以进华尔街，但是如果你不懂相关的知识的话，也许就不能做核心业务。当然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特例，其实美国也有一个很严重的现象叫做拼爹。那么如果你爹是国家的参议员，是财经委员会的委员，或者是联储的某位相关的人士的间接的子女或者是亲戚，那么你会有很大的机会在不懂财经的情况下一样被老总请为座上宾。 好，所以刚才咱们其实也谈到大空头的姊妹篇啊，应该是姐姐啊，那个说谎者的扑克牌那样的一个经历，应该是在上个世纪1980年代能够发生的，因为现在是越来越严谨了。这样的情况啊，什么都不懂的人挣了那么一大笔的钱的情况，可能不太能够在2010几年发生了。拼爹情况除外 啊，拼爹情况除外。但是呢，咱们要看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啊。我刚才讲了，华尔街的机器呢是这个一人一个螺丝，你只要把自己的做好，比如做债券你就做好债券，甚至做债券销售的你就做债券销售，做研究做研究，然后等等的。那么每个人其实只看到整个大图景当中的一个片段碎片， 那肯定是碎片了。 您可能知道囚徒困境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只是按照自己这个局部的最优来做，那么其实每个人的最优拼在一块很可能是个最差。举个简单例子，两个厂子大家都在生产自己最大利益的产品，那么都觉得我不要安装排污设备，把这个钱省下来用来利润。如果大家都这么干，可能这个村子整个环境就毁掉了，对吧？ 对，肯定是这样。 所以说华尔街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在每一个公司自己的这片地上做到最好，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按照他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很可能拼在一块就是个巨大的灾难。这也就是大空头发生的一个最本源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啊，刚才咱们谈到大空头发生的一个最本源的问题啊，其实更可以理解是一种黑天鹅现象，一种偶然的现象。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当中啊，大家都尽量的把自己的个人的这摊事做好，其实最终应该是有一个更好的总体的呈现。其实大空头可以出现，但是这个偶然性啊太低了。而我们通常情况下赚钱呢，赚的并不是偶然性的钱，而是必然性的钱，这是大多数赚钱的一个方式。您认为呢？尤其是一些银行的产品，那么比如说我们都在黄金价格特别高的时候去买黄金，那你非得说明天黄金就能赔50%，这个概率有，但是极低，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会通过一个极高的概率去挣钱的，而不是极低的概率挣钱。 我们常说呢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要理解啊经济和金融的关系。那么这个经济和金融的关系呢，我们举个形象的例子，就像是人去散步带着一条宠物狗， 我们常说呢，经济就像人散步，你不停地往前走，经济呢也是一直，如果按照自身的规律的话，是不停地向上发展的，因为人勤劳追求幸福。 嗯， 但是呢，这个金融就像这条狗，你人走出去一公里，可能狗围着你前前后后已经跑了四公里了，但是它总归要围着你跑，而且回到你的身边。 对。 那么金融市场其实挣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波段当中所产生的这种的潜在的这种的低估的或者是赔的高估的价值。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大致的方向，但是呢不一定准确发生。所以说金融本质上还是在判断一些事情发生的概率，但所有的事情呢会有一个根据经济发展的概率边界，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东西呢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金融的投资或投机的考量。 哎，而且特别重要的就是当今的金融界啊，并不是说你只做多或者只做空你就能够挣钱的，现在是多空纠结在一起，主要就是考量的谁的判断更准。 您说对了、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事情。 而 且再话再说深一点，其实最后拼的就是谁钱多，谁能拽得上去或者谁能拽得下来。 这个呢还真不是，您如果仔细来读读大空头这本书的话，就是发现这绝对是四两拨千斤，小这个小投资者或者说小机构来打败巨象的这样的一次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在这次故事当中呢，我们所发现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以这个艾斯曼，然后呢以这个其中的等等的这个车库投资基金等等这样的一个非常小的投资人和机构，他们以一己之力几乎干掉了所有华尔街最大机构。 好，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悖于我们普通人认为的啊挣钱的常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勾勒。那么到底这本书讲了什么呢？我们来继续听一听曲博士的介绍。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美国呢，这个我觉得这样一本书其实对我们中国现在有非常大的一个借鉴意义。那么这是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因为杠杆，因为衍生品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而且大家都知道次贷危机从2008年开始波及到了整个世界，影响到了整个世界到现在的金融格局。那么我们中国最近呢也出现了相关的波动，大家可以知道跟杠杆跟衍生物包括这个卖空过去大家不太熟悉的概念都有关系。 嗯， 那么大空头正好就是讲了一个关于卖空的故事， 而且还跟杠杆有关系。 跟杠杆，用这个杠杆用小力四两拨起千斤打败了巨头和巨牛，直接导致像贝尔斯登啊像雷曼兄弟等等这样的一些公司垮台，包括像这个摩根呐、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兽，包括高盛都受到了重创。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我们首先一开始还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个美国的次贷危机。我觉得很多的观众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 其实我觉得不少的朋友呢，对于次贷危机呢了解都是说啊，美国这卖房子，结果这房价没涨，最后呢，哎，发现这里面还有好多的这种金融的漏洞，最后这个整个的卖房子再贷款啊这样的一系列的轨迹就会出现了问题。那大家可能作为普通人也就了解到这儿了。其实我们普通人了解的只是这个表面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啊，这底下的底下的底下，这个深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其实呢，也没有那么深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可能知道，在这个2000年初的时候，美国发生了一次金融的一个小的震荡，这个叫做.com这个泡沫，也就是高科技泡沫。 嗯， 当时呢，一大批的像这个网景公司等等的这个高科技泡沫，把这个纳斯达克炒得非常高，然后突然2000年开始崩，然后开始腰斩。 嗯， 当时呢，造成了一个中型的股灾。那么，作为当时联储的这个主席格林斯潘就奉行了一个政策，为了救市，在1987年股灾的时候，这个联储就干过这个降利率然后救市的这样的事情，非常成功。 对啊，因为你降了利率，钱放在银行里面你就亏了， 哎， 所以你就只能去投资，投到股市里了。 哎，没错。然后当时2000年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故伎重演，然后导致了美国呢早这个2004年左右一直的这个超低利率这个环境。那么大家就想，股票投不了了，那我这个余出来的钱干嘛呢？怎么把经济给拉回来呢？于是大家找到了一个低估的市场，房市。当时的美国的房市从这个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4年开始就不断的起飞。起飞之后呢，各大银行跟我们中国一样的，就是大家正常的反应嘛，房价在涨了，那大家就买房呗。 我买房子，我投资，我并不是自住哈，自住当然也有刚性需求。 那我就需要贷款喽。那银行的话呢，就把钱借给大家贷款，这很正常。然后我贷给你钱，我收一个利差， 对 吧？对，就这么简单。但是我问您啊，如果现在是一个银行，我发现这个房子特别火，所有人都要买房。都来贷款，我银行有10亿，我哗哗哗全贷出去了，那这个时候 他赚了不少钱了。 但是这个钱可别忘了是十年二十年的贷款、 嗯， 我现在把这10亿贷出去之后，我兜里立马就没那么多钱了。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办？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准备等到第二年的时候就能有收益了，我就慢慢的收着一年年的钱， 所以您看 等20年我就能收回来了，我又挣了我的这个每年的这个收益，最后本金还到我手里了，我觉得这事儿挺赚的。 哎呀，你看您这人就发不了大财， 我是一老实人士。 您太老实了，银行的想法传统的思路按咱这是没错的，但是慢呢，架不着天天有人要买房，而且房价一天一个价，太多的款项能贷出去，那怎么办呢？银行 他没有钱了呀，他怎么办？ 我告诉你，银行，你像美国在金融创新上是做得非常好的， 嗯、 他马上，哎，你看啊，我咱抵押房子是吧？房产证押给银行对吧？ 嗯， 银行比如说他放出去10亿块钱换了10000个房产证，咱们随便这么一说数字啊， 嗯， 然后把这10000个房产证，银行就说这房子是真东西啊，是实体啊， 嗯， 啊，我把这10000个房产证咱打个包捆起来啊，拿到这个债券市场上来吆喝一嗓子。我找人借钱，我以我手上的10000个房产证，也就是10000个房子， 嗯， 做抵押，因为根据抵押的关系，这个房产证是属于银行的， 对， 不属于您的，哎、 嗯， 银行拥有这10万个房子，我到债券市场上，我说我现在手上有10000个房产证，我拿它来押出12亿， 嗯， 谁借我？大家一看房价涨得这么高，这么快。绝对借，咱大家现在大家放下手头的工作，你自己想想看，如果啊2008年你的亲戚问你借10万块钱，然后拿西单一套房子做抵押，您干吗？ 我当然干了， 你绝对 干。我还特别希望他最后还不了我钱，然后房子归我了。 您说太对了， 我有点像矛盾综合体，前面我那么老实，现在我又这么奸诈。 所有的人呐、啊，这都是正常思维。银行呢贷出了12亿，大家都愿意给他溢价，因为房价涨得快。 嗯， 然后他拿着12亿干嘛？再去放。放完之后又收回12000本房产证，干嘛呢？那我再去贷。 嗯， 于是呢，这个钱就慢慢的流到了债券市场上。 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刚才许强许博士讲的这个过程啊，特别的神速。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原本这个银行只有1亿，对吧？ 就10亿块钱。 对，就10亿块钱。那么他把这10亿块钱呢，他呢是贷给了买房子的人，但是呢，银行呢还要攫取更高的利润，他又把这个买房子这些房产证呢，他又拿回来说，我需要用这房产证，然后呢去当抵押，然后呢我要再去借钱，谁借给我以后，我再去借给啊这个买房子的人。其实银行只有他10亿美元的资本，就通过这样的一种叫做很狡猾的金融产品的方式，它实际上贷给普通人已经是10亿或者是20亿或者不是10亿，10�亿是它原本的本金，它已经贷出来30亿、40亿、50亿，但实际上市场的价值只是那10个亿。我们一定要明白，它在它的产品不断增值的过程当中，它原本的这个银行的钱就是那个10亿。嗯，这是一个必须要关注的数字。咱们就说这银行特别狡猾吧，它有它自己原本的10亿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金融的它的这个本儿吧，它已经现在弄成了100亿的产品了。嗯 嗯，然后呢，现在呢，就是为了让，而且谁能买，比如说谁能够把银行借给银行10亿块钱，这咱老百姓肯定做不到，必然是机构， 对， 而且是大的，像养老金呐、投资基金呐。 嗯， 但是这些机构没有办法一本一本去核实你这个房子，于是银行就把这些房子打个包，造一个产品叫 CDO。 嗯， 然后呢，是属于这个资产抵押类的这个证券之一。 CDO 是它的缩写，是吧？ 哎，缩写。 如果全称是什么呢？ 全称用中文叫做这个叫做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嗯，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种由资产作为组合的这样的一种的债券的工具。 对， 这一个票子，这一张欠条里头可能是有10000个房产证在里头。 嗯， 但是这个房产呢，可能质量有好有坏。 嗯， 然后呢，银行后来的想法就更加变态了。他怎么想呢？ 好贪心的银行。 你像咱们这个想法都是，我把钱借给能还得上钱的白领或者说是有钱人。然后这个先收这个利息，然后呢利息实在收不着，我再考虑押房子，对吧？ 嗯， 但是现在银行说我每年就赚一个5%的利差，太低了。 嗯， 为什么不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我就让他还不起，我直接把房子收回来，把房子卖了，一年能增长20%-50%，不更赚吗？于是银行啊，他就想了一损招，我啊可以发放次级贷， 嗯， 也就是把钱发放给那些还不上钱的老百姓。 次级就是不好的。 哎， 嗯， 然后你看后来马上出现问题了，银行就忽悠这些在酒馆里端盘子的， 嗯， 在这个农庄里摘葡萄的， 嗯， 让他们借钱来买。他说你没有钱买没关系， 嗯， 我可以给你个诱惑利率，也就是说 第一年你只要付我4%的利息就行， 嗯， 但是头两年4%，到第二年涨到12%， 对， 实际上这就是个陷阱。 而且银行还有一个特别不负责任的条约，或者是特别霸王的条约，就是我现在贷给你款是这样的一个利率，等到以后明年后年大后年的时候，这个利率是由我来定的，你要么就遵守，你要是不遵守，你就对不起，你把房子还给我。那么在《大空头》这本书当中呢，就有特别精彩的一段，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年收入，大家听好，是14000美元的采摘草莓的墨西哥人，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买了一套价值72.4万美元的房子。一定要注意，他一年才挣14000，他还得吃喝拉撒呀。可是他买的那个房子的价值呢是724000，大家想一想，他得干到什么样子才能够挣回这笔钱呢？这笔还房贷的钱啊，而且这72万4是房子的本金，还不算那个贷款的利息，所以这就应该是典型的次贷了。 没错， 嗯， 然后呢，甚至他们还鼓励这些人拿已有的房子再去压钱出来，再买第二套、第三套，因为银行说的很简单，他唯一期待的就是你还不上钱，我还能收房子。但是所有的这些游戏只基于一个前提，大家可以想象是哪个前提？ 是这些人还不起这个房贷， 是基于房价要不断上涨。一旦房价跌下来，这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哎呀，这个赌博游戏可太大了。 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所有的人都非常乐观，包括像标准普尔、穆迪这样的评级公司，都给这样的次级债的房贷的 CDO 评了3A 的安全级。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必要来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了。那么当时美国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大致的5年到10年，美国的房价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啊，曲博士的介绍。我觉得只有在一个好的背景的情况下，大家才能够认可房价才会长期的涨下去，然后这个次贷危机才会发生。 美国的话呢，之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话呢，在这个点抗泡沫破灭之前，房价应该说是不高的。就像咱们中国在房改之前，其实房价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低估的， 很稳定， 是很稳定很低估。大家并不认为，尤其是普通住宅，商业写字楼除外啊，纽约的大写字楼除外，普通的老百姓的住宅，谁也不认为它是一个投资的很好的产品，因为美国的房产税是很重的。哪怕你以后要住，你每年都要交。 对， 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并不是很划算。那么在盘整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突然这下这个房价就起来了。你像这个旧金山的很多地区房价在这个跟我们中国很相似，当时很可能在一年就要涨20%、30%等等的。所以大家知道，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像这个一年一个资产的产品收益能超过5%，那就算是高收益了。 还是刚才那句话，因为这样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整个的国家机器也好，还是说社会运行的机器也非常的稳定。你只可能说你勤勤恳恳的挣一部分合理的收入，要想暴富啊，或者是钻空子挣钱，很难很难的。 对，他们的金融市场比较的成熟稳健，所以说这个利率非常高的情况是很少。你突然一下一年能挣20%、30%，大家觉得 太吸引人了。 那是啊。于是这个时候呢，所有的人都开始把这个市场不断的向高处推，就跟这个当年的南海危机、泡沫危机，包括这个郁金香危机一样。但这个时候有几个小的投资者就看出了问题，他就觉得这些房屋的抵押品真的有那么安全的偿还吗？难道房价就一直能涨吗？于是他们就做了大量的调研，去看了这些 CDO 背后的每一本房产证的质量，看了每一个借款人的这个还款的这种能力，他就发现里头的风险很大，尤其是这两年的诱惑利率过完之后，这些人一定还不上每年新的12%的利息。 还是那句老话啊，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然后这些特别特别聪明的人，我只能用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来形容这些人，他们找到了大家的这个漏洞，然后就下一步策划该怎么挣钱了哈？到底怎么挣的钱呢？到底怎么找的漏洞呢？感谢曲强博士今天精彩的介绍啊！大空头我们已经了解了，衷心在这儿希望各位能够挣大钱，能够好运气，能够像刘易斯一样。哎呀，我其实是希望大家就即便在股市、在债市里赔了钱，最后也能写书挣钱，能把您的损失给夺回来。好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说的